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指挥大师卡拉扬生前曾经说过，他说假如让我举出十位当代最好的小提琴家的话，阿卡多一定是在我左手的某一个手指上。阿卡多这位生于意大利都灵，六岁学琴，早年在那不勒斯音乐学院学习的小提琴大师，就是今天我们的人物。那我们一起来聆听的，也是在永恒的魅力音乐时光机里，我们要一起飞到的是上个世纪的70年代。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他分别和 BBC 交响乐团，还有伦敦交响乐团，还有指挥家克林戴维斯共同录制的两首小提琴协奏曲。回到上个世纪70年代的录音当中，我是汪卓，欢迎各位好朋友。那下半时段，上半时段我们就从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开始，下半时段我们要沉浸在的是西贝柳斯的小提琴协奏曲当中。 我一直在等待华彩段落过去，因为实在是华彩段落的时候，我知道你并不想听到我说话，也并不想听到我的介绍。是的，我们在屏神凝气的在听着大师的演奏。就像我们的听众群里面黑胶集市里安宁说，阿卡多大师来大剧院开独奏音乐会，听的现场演奏宝刀不老，还幸运的得到了大师的签名。还有呢，在会议群里面功夫熊猫说，以前经常听阿卡多的帕格尼尼，还是第一次听他的柴可夫斯基，感觉不一样。是的，其实呢我也是特别这样选择的。他在1958年的时候参加了第4届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荣获第一名，从此 一举成名，所以他拿手的演奏曲目经常是帕格尼尼的小提琴曲，还有巴赫、维瓦尔第、塔蒂尼很多古典作曲家的作品。那现在今天我特别为你挑选的，可能是很多朋友并没有特别注意到，也是在他上个世纪70年代的录音，这是他来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还有西贝柳斯的小提琴协奏曲。现在我们正在聆听的就是著名的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 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阿卡多担任小提琴啊，科林戴维斯来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他们共同来合作的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那此刻呢，我们一起来聆听的马上进入到第二乐章了。柴可夫斯基的这一首可能是很多人的最爱，稍微等待一下，马上回来。 曾经有一台白送的名牌空调摆在我眼前，我犹豫不决， 等到错过了优惠才后悔莫及。 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给我一个重新装修的机会， 你要干嘛？ 我会赶快打4006068866问问。空调是什么牌子？是不是除了空调还有好多件电器送？是不是环保建材、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 如果非要给这种装修定个价，你希望是 99元一平米全包圆？ 起步面积详询4006068866，装修当然全包圆。避暑哪里去？北京石花洞，洞中恒温13度，银湖洞中畅游地下暗河。 老柴的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已经出现了，阿卡多他来演奏的版本。有人说他的演奏辉煌而且富有歌唱性，具有精湛的小提琴演奏技巧。的确，我们在这里听到了丰富的感情，有这种非常异乎寻常的音乐感吧，能够让听到的人深深的着迷。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演出市场。由上海歌剧院创作演出的大型原创音乐剧《国之当歌》新一轮在北京高校上演。这部剧以著名作曲家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经历为主线，讲述了聂耳与左翼戏剧家田汉从相识到相知，直到共同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故事。《国之当歌》源于2011年上演的音乐剧《血肉长城》，七年来已经演出了130场。现在这部戏不仅有交响乐团伴奏的大剧场版，也有80人的巡演版，更有小型的校园版，演了7年广受欢迎。最近这部音乐剧拿到了2018年度国家文化艺术基金的滚动资助项目。再来关注，连续2天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成了娃娃们的大舞台，整整走过20年的小荷风采全国少儿舞蹈展演，从过去9届优秀节目中甄选出34个，在昨天晚上全部回顾展演完毕。我的偶像、下雪了甄华、小小冠军梦、京腔京韵娃娃情等作品，有的表现了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有的表现家有二孩后的变化，还有跨越时空向红军小战士致敬，不仅涉及广泛的地域文化，也以多样的主题折射出了少儿舞蹈创作的风采。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虽然今天我们的主题人物是小提琴家阿卡多，但是在下半时段的时候还是要特别向您介绍一下西贝柳斯他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这也是今天特别为您挑选的阿卡多来演奏的另外一部小提琴协奏曲。那这部小提琴协奏曲指挥依然是克林戴维斯，而乐团的录制呢是来自于 BBC 交响乐团。那其实像西贝柳斯他的这首小提琴协奏曲也是他的很重要的一部作品，但我相信很多人并没有特别注意到他。这是继第二交响曲之后西贝柳斯完成的另外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而集中表现的是他的很多创作上的优点，比如说音乐的诗意很深刻，而且很多样，充满着诚挚内在的抒情性和生机勃勃的英勇精神。当然了，我自己的感觉是觉得西贝柳斯他的音乐当中总是那种严峻阴暗的色彩和明亮的这样的光辉会交替出现的，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那么继续来聆听吧，来自于阿卡多的演奏。 经常提到小提琴协奏曲，很多人都会列出四大，贝多芬、门德尔松、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但是今天我特别挑选了西贝柳斯他的小提琴协奏曲，是不是有一点惊艳的感觉呢？他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样一部诗情画意的内容，还有高度技巧相结合的这种优秀的作品，其实和他从小对于小提琴演奏的熟练掌握，和他对祖国大自然的无限热爱不无关系。我曾经记得西贝柳斯对学生时代的一段回忆有过这样的一段佐证，他说，在夏季闲逛的时候，我喜欢随身携带着我的小提琴，这样一当灵感来了，我就可以用它来表述。我们在萨克麦奇避暑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找到一块大石头做演奏台，从那里可以俯瞰凡纳纳维西湖的迷人景色。我就在这儿为鸟儿举行了没完没了的音乐会。同样，在洛维沙的郊区也容易产生一种伟大的灵感。乘船游览时，我经常带着我的小提琴站在船头面向大海即兴演奏。那现在我们就进入第二乐章，聆听西贝柳斯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